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排序的第三篇，线性排序，如何根据年龄给100万用户数据排序。那在上两节当中，我带你着重分析了几种常见的排序算法的原理，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和稳定性等。那在今天呢，我会讲到三种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的排序算法，统排序、技术排序和基础排序。因为这些排序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线性的，所以我们就把这类排序算法叫做线性排序。那之所以能够做到线性的时间复杂度，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这三个算法是非基于比较的排序算法，都不会涉及元素之间的比较操作。这几种排序算法理解起来都不难，时间空间复杂度分析起来也很简单，但是对要排序的数据要求很苛刻。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就是掌握这些排序算法的适用场景。按照惯例，我先来给你出一道思考题。如何根据年龄给100万用户排序呢？那你可能会说，我用上一节讲的归并快排就可以搞定啊。那确实是这样，他们可以完成功能，但是时间复杂度最低也是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那有没有更快的排序方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先来看统排序。那统排序顾名思义肯定会用到统。核心思想就是将排序的数据分到几个有序的统里，然后每一个统内的数据再单独进行排序。统内排完序之后，我们把每一个统内的数据按照顺序来依次的取出，组成的数列就是有序的了。统排序的时间复杂度为什么是大O括号 N 呢？我们来一块分析一下。如果说要排序的数据有 N 个，我们把它们均匀的划分到 M 个统里，每一个统里就有 K 等于 N 除 M 个元素。每个统内部使用快速排序，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K 乘以 log K。M 个统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M 乘 K 乘 log K。因为 K 等于 N 除 M, 所以说整个统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除 M。当统的个数 M 接近数据个数 N 时， log N 除 M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常量。那这个时候统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就接近大O括号 N。那统排序看起来非常的优秀，那你说它是不是可以代替我们之前所讲的排序算法呢？那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为了让你能够轻松的理解统排序的核心思想，那我刚刚做了很多假设。实际上统排序对要排序数据的要求非常的苛刻。首先啊，这个要排序的数据需要很容易就能划分成 M 个统，而且统和统之间有着天然的大小顺序。这个样子之后，每个统内的数据排完序之后，统和统的数据就不需要再进行排序了。其次是数据在各个统内的分布是比较均匀的。如果数据经过统的划分之后，有些统内的数据非常多，有些非常少，很不平均，那统内数据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就不是常量级的了。极端情况下，如果数据都划分到了一个统里面，那就退化成了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的排序算法了。那统排序非常适用在外部排序当中。所谓的外部排序就是说数据存储在外部磁盘中，那数据量比较大，内存也有限，没有办法将数据全部加载到内存当中。比如说我们有 10GB 的订单数据，那我们希望按照订单的金额，我们先假设所有的金额都是正整数来进行排序，但是我们的内存是有限的，那只有几百 MB,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 10GB 的数据都加载到内存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现在我来讲一下如何借助统排序的处理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扫描一遍文件，假设订单金额所处的数据范围。我们假设经过扫描之后，我们所得到的订单金额最小是1元，最大是10万元。我们将所有订单根据金额划分在100个统里。第一个统我们存储金额在1到1000元之内的订单，第二个统存储金额在1001元到2000元之内的订单。那以此连类推，每一个统对应着一个文件，然后按照金额范围的大小顺序编号来命名为00、01、02、03一直到99。理想的情况下，如果说订单金额在1到10万元之间均匀分布，那订单就会均匀的划分到100个文件当中，每一个小文件存储大约 100MB 的订单数据，我们就可以将这100个小文件依次的放到内存当中，用快排来排序。那等到所有的文件都排好序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按照文件的编号从小到大依次读取每一个小文件当中的订单数据，并且把它们写到一个文件当中。 那这个文件中存储的就是按照金额从小到大排序的订单数据了。不过你可能也发现了，那订单按照金额在1元到10万元之间，它并不一定是均匀分布的。所以说 10GB 订单数据是没有办法均匀的划分到100个文件当中的，那就有可能是某一个金额区间的数据特别多，那划分之后它所对应的文件就会特别的大，也没有办法一次性读入内存。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那针对于这些划分之后还是比较大的文件，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划分。比如说订单金额在1元到1000元之间的比较多，那我们就将这个区间划分成10个小区间。1到100元，101到200元，201到300元，901到1000元。如果说划分之后，101到200元之间的订单还是太多，没有办法一次性读入内存，那我们就继续的再划分，直到所有的文件都能够读入内存为止。我个人觉得技术排序其实是统排序的一种特殊情况。当要排序的 N 个数据所处的范围并不大的时候，比如说最大值是 K，那我们就可以把数据划分成 K 个桶，每个桶内的数据值都是相同的，省掉了桶内排序的时间。那我来举一个例子解释一下。我们都经历过高考，高考查分系统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在查分数的时候，系统会显示我们的成绩以及我们所在省的排名。如果说你所在的省有50万考生，那么如何通过成绩的快速排序得出名次呢？考生的满分是900分，最小分是0分，那这个数据范围其实很小，所以我们可以分成901个桶，分别对应从0分到900分的考生。根据考生的成绩，我们将这50万考生划分到这901个桶里，桶内的数据都是分数相同的考生，所以说就并不需要再进行排序了。那我们只需要依次扫描每一个桶，将桶内的考生依次输出到一个数组中，那这就实现了50万考生的排序。因为只会涉及到扫描便利操作，所以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技术排序的算法思想就是这么简单，那跟统排序非常的类似，只不过就是统的大小力度不一样。那不过为什么这个排序算法叫做技术排序？那这个技术的含义又来自于哪里呢？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来看技术排序算法的实现方法。我还拿考生的这个例子来解释，为了方便说明，那我对数据规模做了简化。假设只有8名考生，分数在0到5之间，这8个考生的成绩我们放在一个数组 A8 中，他们分别是2、5、3、0、2、3、0、3。考生的成绩从0到5分，我们使用大小是6的数组 C6 表示统，其中下标对应分数，那不过 C6 内存储的并不是考生，而是对应的考生个数。那就像我刚刚所举的那个例子一样，我们只需要便利一遍考生的分数就可以得到 C6 的值了。可以看出来，分数是3分的考生有3个，小于3分的考生有4个。所以说分数是3分的考生在排序之后的有序数组 R8 中会保存下标456的位置。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快速计算出来每一个分数的考生在有序数组中所对应的存储位置呢？这个处理的方法特别有技术含量，很不容易想到。思路是这样的，我们对 C6 数组顺序求和， C6 存储的数据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那你可以看我所画的图， CK 里存储小于等于分数 K 的考生的个数。那有了前面的数据准备之后，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技术排序中最复杂也是最难理解的一部分，你要集中精力跟着我的思路。我们从后到前依次来扫描数组 A。那比如说当扫描到3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数组 C 中取出下标是3的值7，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包括自己在内分数小于等于3的考生有7个，也就是说3的数组 R 中的第7个元素，也就是数组 R 中下标是6的位置。那当3放入到数组 R 中，小于等于3的元素就只剩下6个了，所以相应的 C3 要减1变成6。那以此来类推，当我们扫描到第二个分数是3的考生的时候，就会把它放入到数组 R 中的第6个元素的位置，那也就是下标是5的位置。那当我们扫描完整个数组 A 之后，数组 R 内的数据就是按照分数从小到大有序排列的了。那上面的过程说起来还是有点复杂，我画了一张具体的分解图，还写了代码，配有详细的注释，那你可以点击文稿来对照着看一下。 这种利用另外一个数组来计数的实现方式是不是很巧妙呢？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排序算法叫做计数排序的原因。不过呢，你千万不要死记硬背上面的排序过程，重要的是要理解和会用。我再来总结一下，计数排序只能用在数据范围不大的场景当中。如果说数据范围 K 比要排序的数据 N 那大很多，就完全不适合用计数排序了。而且计数排序只能给非负整数排序，如果说要排序的数据是其他类型的，要将其在不改变相应大小的情况下转化成非负整数。我们再拿考生的这个例子来做一个说明，那如果说考生的成绩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那我们就需要将所有的分数都先乘10，转化成整数，然后再放到9010个桶内。那再比如说，如果要排序的数据当中有负数，那数据的范围是-1000到1000，那我们就需要先对每一个数据都+1000，转化成非负整数。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排序的问题，假设我们有10万个手机号码，希望将这10万个手机号码从小到大进行排序，那你有什么比较快速的排序方式吗？我们之前讲的快排时间复杂度可以做到大括号号 n 乘以 log n， 那么还有没有更高效的排序算法吗？统排序、计数排序能派上用场吗？我们先来看手机号码有11位，这个范围很大，它显然不适合用这两种排序的算法。那针对于这种排序问题，还有没有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的算法呢？那现在我就来介绍一种新的排序算法，叫做基数排序。刚刚的这个问题里有这样的规律，假设要比较两个手机号码 AB 的大小，如果说号码的前几个数字 A 号码已经比 B 号码大了，那后面的几位就完全不用看了。基数排序的思想就是这么简单，借助稳定排序算法，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实现思路。你还记得我们在第11节当中阐述排序算法的稳定性的时候举到了一个订单的例子吗？那我们在这里也借助相同的处理思想，先按照最后一位来排序手机号码，然后再按照倒数第二位来重新的排序，那以此类推，最后按照第一位再进行重新的排序，经过11次排序之后，我们的手机号码就都是有序的了。手机号码可能稍稍有点长，画图非常不容易看清楚，那我用字符串排序的例子画了一张基数排序的过程分解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进行查看。要注意的是，这里按照每位来排序的排序算法是要稳定的，那否则这个实现的思路就是不正确的了。因为如果非稳定排序算法，那最后一次排序只会考虑最高位的大小顺序，完全不管其他位的大小关系，那么低位的排序就完全没有了意义。根据每一位来排序，我们可以用刚刚所讲过的统排序或者计数排序，它们的时间复杂度可以做到大O括号 N， 但是如果要排序的数据有 K 位，那我们就需要 K 次统排序或者计数排序，所以总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K 乘 N。 当 K 的大小不变的时候，比如说手机号码排序的例子， K 最大就是11，所以基数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就接近于大O括号 N。 那实际上有时候要排序的数据并不是等长的，比如说我们排序牛津字典中的20万个英文字母，那最短的只有一个字母，最长的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有45个字母，中文的翻译是尘肺病。那对于这种不等长的数据，基数排序还适用吗？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单词补齐到相同的长度，位数不够的可以在后面补0，因为根据 ASCII 值，所有字母都大于0，所以补0不会影响到原有的大小顺序，那这样就可以继续用基数排序了。我再来总结一下，基数排序对有序的数据是有要求的，需要可以分割出独立的位来比较，而且位之间要有递进的关系。那如果说 A 数据的高位比 B 数据大，那剩下的低位就不用比较了。除此之外，每一位的数据范围也不能太大，要可以使用线性排序算法来进行排序，那不然的话，基数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就没有办法做到大O括号 N 了。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学完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开篇的思考问题，如何根据年龄给100万用户排序呢？那现在这个思考题是不是变得非常简单了呢？我再来说一下我的解决思路。那实际上根据年龄给100万用户排序，就类似于按照成绩给50万考生排序是一样的。我们假设年龄的范围最小是1岁，最大不超过120岁，那我们就可以便利这100万个用户根据年龄把他们划分到120个桶里，然后再依次顺序便利这120个桶中的元素， 那这样就得到了按照年龄排序的100万用户数据。好，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了三种线性时间复杂度的排序算法，统排序、技术排序和基数排序。他们对要排序的数据都有比较苛刻的要求，那应用也不是非常的广泛。但是如果数据的特征比较符合这些排序算法的要求，应用这些算法就会非常的高效，线性时间复杂度完全可以做到大 O 括号 N。 统排序和技术排序的排序思想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针对于范围不大的数据，将数据划分成不同的统来实现排序。基数排序呢，要求数据可以划分成高低位，位之间有递进关系，比较两个数我们只需要比较高位，那高位相同的再去比较低位。而且每一位的数据范围也不能太大，因为基数排序算法需要借助统排序或者技术排序来完成每一个位的排序工作。我们今天讲的呢，都是针对于特殊数据的排序算法，那实际上还有很多看似是排序但是又不需要使用排序算法就能处理的排序问题。那假设我们现在需要对大 D、小 A、大 F、大 B、小 C、大 A、小 Z 这个字符串来进行排序，那我们要求将所有的小写字母都排在大写字母的前面，但是小写字母的内部和大写字母的内部是不要求有序的。那比如说经过排序之后，我们现在是小 A、小 C、小 Z、大 D、大 F、大 B、大 A， 那这个如何来实现呢？如果字符串中存储的不仅仅有大小写字母，它还有数字，还要将小写字母放到前面，大写字母放到后面，数字放在中间，那不用排序算法又该怎么来解决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